汉书卷73，韦贤传第43。韦贤字长如，鲁国邹人也。其先为孟，家本彭城，为楚元王父。父子夷王及孙王树，树荒淫不遵道，孟作诗讽谏，后遂去位。喜家于邹，又作一篇，其见诗曰：素素我祖，国自始为，府依诸服，四母龙旗，同公私争，抚宁遐荒，总其群邦，以益大商，叠比大鹏，勋绩为光，至于有周，立事会同，王乃听赠，实觉我邦，我邦既绝，绝政思义，赏罚之行，非由王事，庶引群后，米服米味，五服崩离，宗周已坠，我祖思危，迁于彭城，在于小子，秦兮绝生，恶此慢秦，累似已更，悠悠慢秦，上天不宁，乃倦难固，受汉于京，乌鹤有汉，四方是争，米氏不怀，万国忧平，乃命绝地，见侯于楚，必我小臣，为父是父，京京元王，恭俭敬衣，会此黎民，纳彼辅弼，享国见士，垂列于后，乃及夷王，克奉绝序，资命不勇，为王统嗣，左右陪臣，此为皇室。如何我王不思守宝，不为履兵以济足考，邦事是废，亦由是余，犬马悠悠，是放是驱，务比鸟兽呼此驾苗，征民以馈，我王以愚，所弘非德，所亲非俊，为幼是辉，为愚是信，愚愚产夫，恶恶黄发，如何我王增不视察，既苗小臣追欲从义，慢比贤祖，轻自削处，皆皆我王汉之穆亲，增不素业，以修令文，穆穆天子，临尔下土，明明群思，直线米固，正侠犹尽，待其护资，皆皆我王，何不此思，非思非见，似其往则，靡靡其师，汲汲其国，治兵非霜，治坠米慢，瞻为我王，惜米不恋，兴国旧殿，孰为悔过，追思黄发，秦穆已罢，岁月其卒，年其待苟，于昔君子数显于后，我王如何增不思懒，黄发不尽，胡不时间，微微小子既苟且陋，岂不谦位会我王朝，王朝肃清，为郡之庭，故瞻于公，聚会此争，我之退争， 请于天子，天子我婿，今我发齿，赫赫天子，明哲且仁，玄车之意以济小臣，借我小子岂不怀土，恕我亡物越迁于鲁，既去你祖，为怀为故，其其我徒，代父迎路，原立于邹，建茅作堂，我徒我还，筑室于墙，我既迁世，心存我旧，梦我独上，立于王朝，其梦如何？梦争王室，其争如何？梦我王弼，悟其外邦，叹其溃然，念我祖考，涕泣其怜。巍巍老夫，资迹千绝，洋洋仲尼，是我一列，汲汲邹鲁，礼义为公，诵习弦歌，余益他邦。我虽鄙狗，心其好儿，我徒侃耳，乐亦在耳。孟卒于邹，或曰其子孙好事，属先人之志而作事师也。子孟至贤五世，贤为人质朴少欲，笃志于学，兼通礼尚书，以诗教授，号称邹鲁大儒，征为博士，几世中进授昭帝师，稍迁光禄大夫詹事，字大鸿胪。昭帝崩，吴嗣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尊立孝宣帝。帝初即位，贤以御谋议安宗庙，赐爵关内侯十邑，喜为长信少府，以先帝师甚见尊重。本始三年，逮蔡邑为丞相，封扶阳侯，十邑七百户。时贤七十余，为相五岁，帝节三年，以老病起骸骨，赐黄金百斤，罢归，加赐地一区。丞相致仕，字贤始，年八十二薨，谥曰桀侯。贤四子，长子方山为高寝令，早终。次子贤至东海太守，次子顺刘鲁守坟墓，少子玄成复以明经立位至丞相。故邹鲁谚曰：为子黄金满盈，不如一经。玄成自少翁，以父任为郎，常侍祭，少好学，修父业，由谦逊下士，初遇知识不行，辄下从之，与在宋之，以为常。其接人贫贱者一家境，由是名誉日广，以明经擢为谏大夫，迁大和都尉。初，玄成兄弘为太常丞，直奉宗庙，点诸灵异，凡具多罪过。复贤以弘当为嗣，故敕令自免。弘怀谦不去官，及贤病笃，弘竟作宗庙事细狱，罪未绝。世家问贤，当为后者，贤悔恨不肯言。 于是贤门下生博士易倩等与宗家计议，共缴贤令，使嘉诚尚书言大行，以大和都尉玄成为后。贤薨，玄成在官文丧，又言当为嗣。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，即阳为病狂，卧便利，妄笑语昏乱，征至长安祭葬，当袭爵，以病狂不应召。大鸿胪奏状，张下丞相御史暗验。玄成素有名声，士大夫多以其欲让爵避凶者，暗示丞相使乃与玄成书曰：古之辞让必有文艺可观，故能垂荣于后。今子独坏容貌，蒙耻辱，为狂痴，光耀眼而不宣，危哉！子之所托名也。朴素愚陋，过为宰相执事，愿少闻风声，不然孔子伤高而朴为小人也。玄成友人侍郎张亦上书言：圣王贵以礼让为国，且优养玄成，勿枉其志，使得自安横门之下。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，合奏之，有诏勿合，隐败。玄成不得已受爵。宣帝高其节，以玄成为河南太守，兄弘泰山都尉，迁东海太守。数岁，玄成征为未央卫尉，迁太常，作与故平通侯杨运后善，运诛，党友皆免官。后以列侯世祀孝惠庙，当臣入庙，天雨闹，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，有司合奏，等被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。玄成自伤贬黜复爵，叹曰：吾何面目以奉祭祀？作诗自何则曰：贺以我祖，侯与始为，赐命建伯，有因以随，绝迹祭少，车服有常，宗庙商议，四母祥祥，得之令显，庆留于义，宗周至汉，群后立世，速速楚父，辅义元仪，绝嗣有庸，为甚为之。四王孔义，越迁于邹，五世旷辽，至我结侯，唯我结侯，显得遐闻，左右昭宣，五品以训，既苟至位，为义为患，爵赐其旗，百金祭管，国比扶阳，在京之东，为帝是留，正谋是从，义义六配，是列是礼，威仪及己，朝享天子，天子穆穆，世宗世师，四方遐迩，观国之辉，毛土之际，在我郡兄，唯我郡兄，是让是行，吾修觉得，吾贺有声，至我小子月流于京，唯我小子不速会同，堕彼车服， 处此附庸。赫赫显觉，自我坠之，微微附庸，自我招之。谁能忍愧，既知我言？谁将侠征，从之以蛮？乌鹤三世，非俊非作，污蔑小子，终焉其度。谁谓画高，起其奇耳？谁谓德难，立其数耳？皆我小子于二其由，坠彼令生，深此则辞。四方群后，我兼我事，威仪车服，为宿侍旅。初，宣帝宠姬张杰于南，淮阳献王号正事，通法律，赏其其才，有意欲以为嗣。然用太子起于细微，又早失母，故不仁也。久之，上欲感讽献王，辅以礼让之臣，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。是时王位救国，玄成受诏，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如杂论同意于石渠阁，调奏其对。及元帝即位，以玄成为少府，迁太子太傅，至御史大夫。永光中，待于定国为丞相，贬黜十年之间，遂继父相位，封侯故国，荣当世焉。玄成复作诗，自著赴殿阙之艰难，因以介事子孙曰：乌素君子，既令绝德，以辅此功，弟弟其责。兹于小子既得米袋，曾是车服，荒蔓已坠。明明天子，俊德烈烈，不遂我宜，续我久烈。我既资序，为素为业，未济世身，功是米堕。天子我见，登我三世，故我伤坠，绝复我救。我既此登，望我救皆，先后资宅，连连恐怀。司职御事，我惜我盛，群公百僚，我家我庆。余意轻视，非同我心。三世为奸，莫我肯今。赫赫三世，力虽此弊，非我所度，退其往日。昔我之坠，未不此居，皆我后人命其米长，竟享耳味，瞻仰米荒，甚而会同，继而车服，无堕耳仪，以保耳欲，而无我事，不甚不长。我知此父为禄之幸，呜呼后人为素为利，吾舔贤祖，以翻汉室。玄成为相七年，守正持重，不及赋贤，而文采过之。建昭三年薨，谥曰公侯。初，贤以昭帝时徙平陵，玄成别徙杜陵，并且死。因使者自白曰：“不生父子恩，愿其骸骨归葬父墓。”上许焉。子请侯宽嗣， 轰，子奚侯玉嗣。轰，子桀侯沈嗣。自贤传国至玄孙乃绝。玄成兄高寝令方山子安氏立郡守大鸿胪长乐卫尉，朝廷称有宰相之气，会其病中。而东海太守洪子赏亦名师，哀帝为定陶王时赏为太傅，哀帝即位赏以救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列为三公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，一年八十余以寿终。宗族至立二千石者十余人。初，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，指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，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，行所长姓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，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，行所巡狩亦立焉。凡祖宗庙在郡国68和167所，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道皇考各自居灵旁立庙，并为176，有园中各有寝便殿，日祭于寝，月祭于庙，时祭于便殿。寝四日上食，庙岁25祠，便殿岁4祠，有月亦由衣冠。而昭陵后武哀王、昭哀后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、魏司后、立太子、立后各有寝园，与诸帝合凡30所，一岁祠，上祀24455，永卫士45129人，住宰越人12147人，养牺牲族不在数中。知元帝时，共与奏言：古者天子七庙，今孝惠孝景庙皆亲近已毁，及郡国庙不应古礼，宜正定。天子视其意，未及施行而与足。永光四年，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，曰：朕闻明王之御事也，遭时违法，因事质疑，王者天下初定，远方卫宾，因常所亲以立宗庙，盖见威消亡一民之治权也，今赖天地之灵，宗庙之福，四方同轨，蛮莫贡献，久尊而不定，令疏远卑贱共成尊嗣，待非皇天祖宗之意，朕甚惧焉。传不云乎？吾不欲计，如不计。其与将军列侯中200石、200石诸大夫博士一郎役。丞相玄成、御史大夫郑弘、太子太傅严彭祖、少府欧阳帝余、谏大夫尹更始等70人皆曰：臣闻纪非自外至者也，由中出，生于心也，故为圣人为能享帝， 孝子唯能享亲，立庙京师之居，恭亲成事，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，尊亲之大义，五帝三王所共，不义之道也。诗云：“有来雍雍，制止肃肃，相为毕恭，天子穆穆。春秋之义，父不计于知庶之宅，君不计于臣仆之家，王不计于下土诸侯。臣等予以为宗庙在郡国，宜无修，臣请勿复修。”奏可。因罢昭陵后，武哀王，昭哀后，魏嗣后，立太子，立后元，皆不奉祠，才至立足守焉。把郡国庙后月余，复下诏曰：“改闻明王治理，立亲庙祀，祖宗之庙，万世不毁，所以明尊祖敬宗，助亲亲也。朕或成祖宗之重，为大礼未备，战力恐惧，不敢自专。其与将军列侯，中二千担，二千担，诸大夫博士议。”玄常等44人奏议曰：“礼，王者始受命，诸侯始封之君，皆为太祖。以下五庙而迭毁，毁庙之主，臧乎太祖。五年而再因祭，言一地一瑕也。瑕祭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，皆合祀于太祖。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孙父为昭，古之正理也。”祭议曰：“王者弟其祖自出，以其祖配之，而立祀庙。言使受命而忘，祭天以其祖配，而不为立庙，亲近也。立亲庙祀，亲亲也。亲近而迭毁，亲疏之善，是有终也。周之所以七庙者，以后继始封，文王武王受命而忘，是以三庙不毁，与亲庙四而七，非有后继始封，文武受命之功者，皆当亲近而毁。成王成二圣之业，治理作乐，功德茂盛，庙犹不是，以姓为是而已。礼，庙在大门之内，不敢远亲也。臣愚以为，高帝受命定天下，宜为帝者，太祖之庙，世世不毁。成后属晋者，宜毁。今宗庙一处，朝暮不续，宜入旧太祖庙而续朝暮如礼。太上皇、孝惠、孝文、孝景庙皆亲近宜毁，皇考庙亲未近如故。”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29人以为，孝文皇帝除诽谤，去肉刑，功节俭，不受限，罪人不奴，不思其利，出美人，重爵人类，宾赐长老，收恤孤独，德厚谋天地，立则施四海，宜为帝者，太宗之庙。廷尉中以为，孝武皇帝改征朔一服色，攘四夷，宜为世宗之庙。谏大夫尹更始等18人以为， 皇考庙上续于朝暮，非正礼，以毁。于是上重其事，依为者一年，乃下诏曰：盖闻王者足有功而宗有德，尊尊之大义也。存亲庙祀，亲亲之至恩也。高皇帝为天下诸暴除乱，受命而帝，功莫大焉。孝文皇帝国为代王，诸吕作乱，海内摇动，然群臣黎庶靡不依义，北灭而归心，由谦辞故让而后即位，许乱秦之际，兴三代之风，是以百姓厌然，贤获家福，德莫胜焉。高皇帝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世世承嗣，传之无穷，朕甚乐之。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，于义一体，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近，其正礼仪。玄成等奏曰：祖宗之庙世世不毁，祭祖以下五庙而迭毁，今高皇帝为太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孝景皇帝为昭，孝武皇帝为穆，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，皇考庙亲未尽，太上孝惠庙皆亲近，已毁。太上庙主以一元，孝惠皇帝为穆，主迁于太祖庙，寝元皆无复修。奏可。一者又以为清庙之师言，交神之礼无不清净，今衣冠出游，有车骑之众，风雨之气，非所谓清净也。既不欲朔，朔则独，独则不净，一副古礼，四时祭于庙，诸寝园日月间祀，皆可勿复修，上亦不改也。明年玄成复言，古者治理别尊卑贵贱，国君之母非敌不得配祀，则见于寝身末而已。陛下公至孝，承天心，见祖宗定迭毁，续朝暮，大礼既定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慈园，宜如礼，勿复修。奏可。后遂于玄成薨，匡衡为丞相，上寝疾，孟祖宗遣罢郡国庙。上少帝楚孝王亦梦焉，上召问衡，亦欲复之，衡深言不可，上即久不平，衡惶恐，祷高祖孝文、孝武庙曰：似曾孙皇帝功成宏业，夙夜不敢康宁，思欲修烈以彰祖宗之圣功，故动作皆神，必因古圣之经。王者有私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，将以系海内之心，非为尊祖言亲也。今赖宗庙之灵，六合之内莫不复亲，庙仪一居京师，天子亲奉，郡国庙可止无修，皇帝知宿旧礼，尊重神明，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。今皇帝有疾不愈， 乃梦祖宗见戒已妙。楚王梦亦有其序，皇帝道具即召陈恒复修立，仅按上世帝王承祖拟之大礼，皆不敢不自亲。郡国立卑贱，不可使独成，有祭祀之意，以民为本，见者岁朔不登，百姓困乏，郡国庙无以修立。礼凶年则岁事不举，以祖拟之意为不乐，是以不敢复。如诚非礼义之中，为祖宗之心，就尽在陈恒，当受其殃，大披其疾，坠在沟毒之中。皇帝至孝肃慎，宜蒙佑福，为高皇帝、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省察，又享皇帝之孝，开赐皇帝梅寿无疆，令所及日抽平复反常，永保宗庙，天下幸甚。又告谢毁庙曰：王者大臣以为，在西帝王承祖宗之修典，取向于天地，天序五行，人亲五属，天子奉天，故率其意而尊其志，是以帝常之序，弥有过五。受命之君，功皆于天，万世不辉。既列以下五庙而迁，上陈太祖见岁而遐，其道应天，故福禄永终。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，一则当迁，又以为孝莫大于严父，故父之所尊，子不敢不成；父之所义，子不敢同。礼，公子不得为母信，为后则与子继于孙止，尊祖严父之意也。寝日祀上祀，元庙建祠，皆可无修。皇帝想慕道具，未敢尽从，唯念高皇帝圣德茂盛，受命普江，亲若击鼓，承顺天心，子孙本之，臣赐无疆。常以为千庙合祭，九常之策，高皇帝之意，乃敢不听。即以令日迁太上孝惠庙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，将以昭祖宗之德，顺天人之序，定无穷之业。今皇帝未受资福，乃有不能公职之极。皇帝愿复修成寺，陈恒等咸以为礼不得，如不合高皇帝、孝惠皇帝、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、孝昭皇帝、孝宣皇帝、太上皇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之意，罪尽在陈恒等，当受其咎。今皇帝尚未平，诏中朝臣俱复毁庙之文，陈恒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亦有所断，礼有所成，唯统备至，不可以奉先祖，皇天不佑，鬼神不祥，六义所载皆言不当，无所依缘，以作其文。事如失职，罪乃在陈恒，当深受其殃。 皇帝以后蒙止服，家气日兴，疾病平复，永保宗庙，与天无极，群生百神有所归息。诸庙皆同闻。久之，上极连年，遂尽复诸所罢寝庙园，皆修寺如故。初，上定迭回礼，独尊孝文庙为太宗，而孝武庙亲未尽，故未回。上于是乃复申明之曰：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，损益之礼不敢有预焉，他皆如旧制，为郡国庙遂废云。元帝崩，恒奏言：前以上体不平，故复诸所罢辞，足不蒙福。按魏嗣后立太子，立后元，亲未尽，孝惠孝景庙亲近，宜回，即太上皇、孝文、孝昭太后、昭陵后、昭哀后、武哀王祠，请西罢，勿奉。奏可。初，高后时唤臣下望非议先帝宗庙寝元官，固定助令，敢有善意者弃世，至元帝改制，捐除此令。成帝时已无祭祀，河北元年复复太上皇寝庙园，世世奉祠。昭陵后武哀王、昭哀后并祀于太上寝庙如故，有负善意宗庙之命。成帝崩，哀帝即位，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奏言：永光五年旧制，高皇帝为汉太祖，孝文帝为太宗，建昭五年制书，孝武皇帝为世宗，损益之礼不敢有遇。臣愚以为迭毁之次当以实定，非令所为善意宗庙之意也。臣请与群臣杂议。奏可。于是光禄勋彭轩、詹事满昌、博士左贤等53人，皆以为继祖宗以下武庙而迭毁，后虽有贤君，由不得与祖宗并列，子孙虽欲包大显扬而立之，鬼神不祥也。孝武皇帝虽有功烈，亲近已毁。太仆王顺、中垒校尉刘歆亦曰：臣闻周氏既衰，四夷并侵，贤允最强，于今匈奴是也，至勋王而伐之，诗人美而颂之曰：伯伐贤允，至于太原。又曰：贪贪推推，如庭如雷，贤允方术征伐贤允，荆蛮来威，故称中兴。及至幽王，犬戎来伐，杀幽王，取宗器。自是之后，南夷与北夷交亲，中国不绝如线。春秋季齐桓南伐楚，北伐山戎。孔子曰：威管仲，吾其披发左衽矣。是故弃桓之过而戮其功，以为霸首。及汉兴，莫独使强，破东胡、秦越之，并其土地， 地广兵强，为中国害。南越玉陀总百越自称帝，故中国虽平，犹有四夷之患，且无宁岁。一方有疾，三面救之，使天下皆动而披其害也。孝文皇帝后以祸禄，与结和亲，由亲报无已。甚者兴师十余万众，进屯京师及四边，遂发屯被虏，其为患久矣，非一世之见也。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越以为逆者，非一人也。匈奴所杀郡守都尉，掠取人民，不可胜数。孝武皇帝悯中国疲劳无安宁之时，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，南灭百越起七郡，北攘匈奴，降昆爷十万之众，至吴蜀国，起朔方，以夺其肥饶之地。东伐朝鲜，起玄图乐浪，以断匈奴之左臂。西伐大渊，并三十六国，结乌孙，起敦煌、酒泉、张掖，以革若羌，列匈奴之右肩，单于孤特，远遁于漠北，四垂吴氏，赤地远近，起十余郡。功业既定，乃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以大安天下，富食百姓，其规模可见。有召集天下贤俊，与协心同谋，兴制度，改征朔，易服色，立天地之慈，减封禅，书官号，存周后，定诸侯之志，永无逆征之心，至今累世赖之。单于守藩，百蛮服从，万世之基也。中兴之功，未有高焉者也。高帝建大业，为太祖。孝文皇帝得至后也，为文太宗。孝武皇帝功至柱也，为武世宗。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。礼记王志及春秋古梁传，天子七庙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士二。天子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，此丧事尊卑之序也，与庙数相应。其文曰：天子三朝三暮，与太祖之庙而期；诸侯二朝二暮，与太祖之庙而午。故德厚者留光，德薄者留卑。春秋左氏传曰：名位不同，礼义异数，自上以下，将帅以两，礼也。七者其正法数，可常数者也。宗不在此数中，宗变也。苟有功德，则宗之，不可欲为设数。故于因太甲为太宗，太戊曰中宗，武丁曰高宗，周公为无义之戒，举因三宗以劝成王，由是言之，宗无数也。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薄矣。以七庙言之，孝武皇帝未已毁，以所宗言之，则不可谓无功德。礼记四典曰： 夫圣王之治祀也，公益于民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救大灾则祀之。切观孝武皇帝，功德皆今而有焉。凡在于异性，有将特祀之，况于先祖？或说天子武庙无献文，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，名与实义非尊德贵公之意也。诗云：必废甘棠，勿减勿伐，少伯所拔，思其人犹爱其树，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？迭毁之理自有常法，无叔公义德，故以亲疏相推及，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，经传无明文，至尊至重，难以疑文虚说定也。孝宣皇帝举公卿之意，用重儒之谋，既以为世宗之庙，见之万世，宣布天下。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，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，不以悔，上揽其意而从之。至曰：太仆顺，中累校尉心意可。心又以为礼去世有晒，故春秋外传曰：日祭月祀时享岁贡，终亡祖你则日祭，增高则月祀，二挑则时享，谈善则岁贡，大地则终亡，得胜而有广，亲亲之善也。弥远则弥尊，故地为重矣。孙居王父之处，正朝暮，则孙常与祖相待，此千庙之善也。圣人与其祖出于情矣，礼无所不顺，故无毁庙。自共与见诋毁之意，会景及太上寝园，废而为虚，使礼义矣。至平帝元始中，大司马王莽奏：本始元年，丞相一等义，是孝宣皇帝亲曰道元，至义三百家。至元康元年，丞相相等奏：父为士，子为天子，既以天子，道元宜称尊号曰皇考，立庙，以故奉元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县。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立，累世奉之非是。有孝文太后南陵、孝昭太后云陵园，虽前以礼不复修，灵明未正，仅与大司徒彦等147人议，皆曰：孝宣皇帝以兄孙继统为孝昭皇帝后，以庶，故孝元氏以孝景皇帝及孝考庙亲未尽不悔，此两统二父唯于礼制。按义奏亲事曰道，才智奉义，皆应经义。向奏道元称皇考立庙，义民为县，为礼祖统，乖谬本意。父为士，子为天子，既以天子者，乃谓若虞舜、夏禹、殷汤、周文、 汉之高祖受命而望者也，非为继祖统为后者也。臣请皇高祖考庙，奉明元毁务修，罢南陵云陵为县，奏可。司徒院颁标曰：汉承王秦绝学之后，祖宗之志因时失宜，自元成后学者繁资，共于毁宗庙，匡衡改交诏，合武定三公，后皆硕父，故纷纷不定。何者？李文缺威，古今异志，各为一家，未易可偏定也。考官诸如之意，留心不而读矣。